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斌，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忙碌的星期四晚上8: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刚才跑得有点快，目前来看这个发型还没有断的策划。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是一支乐队，由于种种原因，这支乐队只来了一个人。稍后我们认识一下这支乐队哈。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毕竟这个本人今天衣服穿的还是比较花的。有多花呢？看一下视频就懂了。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982是3位数字啊。更简单的方式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点击进入之后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美女嘉宾 JoJo 啦。欢迎 JoJo。 嘿，大家好，我是纸乐队的主唱 JoJo。 好像是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直观的看到这个演播室的画面哈。 就不知道该看哪儿了， 直接看着这个电视就发呆了。JoJo，纸人乐队的主唱。 嗯， 然后为什么乐队只来了你一个人呢？ 因为明天一早我们要去深圳巡演，要起得非常早，然后他们突然间就想早点睡觉，只留下了我。 哎，乐队不是一般都睡得很晚吗？ 但因为明天好像他们得4-5点钟就要快从西边去东边去飞嘛，然后只有我比较勤劳，然后作为了乐队的代表。 听起来你们乐队是那种生活特别健康的乐队，早睡早起。 嗯，主要是因为要巡演嘛，然后觉得可能没有时间休息了，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也想休息。 纸人乐队呢，最近确实在巡演，他们的巡演挺有意思的，就一般大家在这个台上都发各种各样的演出的照片哈。 嗯， 当然看这个 JoJo 的朋友圈当中，这些是肯定能看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我每次很爱看他朋友圈当中，还有一点就是演完之后吃啊。 哈哈哈，对。 哇，太能吃的一支乐队。 是因为巡演大家都说应该是越来越瘦，然后很辛苦嘛，因为我们是背靠背一支，但是我就越巡越胖。 并没有发现哟。 啊，是吗？看点监视器还可以 是吧。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 JoJo 虽然只来了一个人，但是依然可以完成纸人乐队 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话不多说，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也让大家更加直观的了解一下纸人乐队是什么样的风格。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不用过多解释的哈，就 C 位又是主打歌，所以会选哪一首？ 我们应该是选那个，就是今年的一个主打曲《不负情日》。 嗯，这时候你可以把那个话筒离你近一点，拿过去就好，就前面说话那个话筒，这样省得你够的比较不方便。《不负情日》，嗯，听起来是上了年纪的一种感慨。 对，然后也是最近都是晴天嘛，然后今天天气也非常好，然后我看到了有那个云彩啊，然后包括刚才感觉心情也挺好的，所以想来一首比较畅快的《不负情日》送给大家。 这首歌是最新上线的一首歌哈。 对，是我今年生日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发了一首，然后11月份的时候发了一个不插电的版本。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听一下《不负情日》，听完以后我们再跟大家聊故事，来喽。说来就来，在来的之前呢，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来了，这次真的来了。 重复到一个人，默默等待。 样，让我像微风一样，细雨一样，轻柔的散着，陪在你身旁，初见的声音在记忆中珍藏。 好听哎，现场演唱的这首《不负情日》，我觉得每天工作完一天，到了晚上这时候其实是挺累的，然后可能就因为生活太累了吧，就会觉得有点不太开心的状态。听完这首歌曲，会让你重新找到一种斗志的这样的一个， 对，有一点治愈的效果吧， 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拼搏的感觉哈。 也是下了班然后跑到这里来。 对，这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周周他不是一个全职音乐人， 嗯， 你是有全职的工作的。 对对对，平时要每天做科普，每天都要上班，周一到周五就朝九晚五的这种工作。 嗯，而且工作是挺忙的。 嗯，对，就是赶上事情吧，之前有奥赛的时候就比较忙，然后最近到年底就要写各种总结呀、考核呀这些。 就提问，就我每次有点搞不太懂的一点就是，其实大家每天忙自己的全职工作已经是挺累的一件事了， 嗯， 然后好像但凡有点闲暇时光看看电影都没有时间和那个心情，你是怎么样还能再去做音乐的？ 是好久没有进电影院了，一直有几个最近想看的电影都没有看， 是吧？大家都在吐槽海王，你都没有看过，你都连吐槽 都没有。看海王，因为 DC 啊，那个 Marvel 这些我都挺爱看的，但是确实没有时间。 啊、 然后晚上的时间，因为要排练、 啊， 然后包括要巡演的话，我们也只能因为要上班嘛，所以周末去。 嗯、 啊。然后也是就是属于那种第二天一早去这种，所以确实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看电影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所以那为什么还会有时间想要做音乐？ 嗯，可能做音乐对我来说是最奢侈的那件事情吧，然后 就比睡觉躺在被窝里面做一个什么什么宅都还要幸福的一件事儿、嗯、 对，是就是能给予我的东西觉得还是挺多的，然后可能还是因为值得觉得喜欢吧。 嗯，哎，你是错觉的问题吗？怎么觉得好像眼泛泪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没有， 可能是单纯的眼睛干吧。 对对对， 这首《不负情日》是你们自己作词作曲的吗？ 嗯，对， 歌词挺多的，可以聊的。 对，我写歌词都会写的不重复那种比较长，然后自己有一点记不住，然后平时演出的时候因为自己弹琴啊，然后大家演 live 的时候的话、 啊、 就是唱错了也无所谓，然后也不会特别的关注歌词，然后反而是这种突然间用伴奏唱 KTV 的时候不看歌词自己都不知道唱到哪儿了，有一种紧张。 那为什么就不大段的重复，而是总是写很多的其他的新的词儿出来？ 嗯，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可能就是作为创作者特别想分享的东西比较多，然后 有很多想表达的， 对对对，然后经常写不重复的那种歌词写特别长，但是其实这样可能不便于传唱吧，但是我们的歌迷其实记得还挺清楚的，有时候我唱歌都记不住的时候看他们在合唱的嘴型我能有时候分辨一下 歌手的惯用伎俩。来来换你们。 对对对对对，但我没有提词器，我完全就是看别人的嘴，然后自己有时候瞎唱一点、 啊、讲真我们来分析一下歌词哈。第一句，就像童年时的玩具被丢弃在寂寞的小巷，这一句我觉得瞬间就可以把大家带入到一种自我的感受当中去，好像平时我们不会留意到哪些玩具被我们冷落掉了，当你有时间的时候，比如说过年的时候闲着没事儿了，然后突然间在家哪个角落当中看到一个，哎，这不是我以前很喜欢的哪一个玩具，然后你才感慨到原来有些东西它已经在悄然的发生变化着。 对，尤其像玩具啊小猫玩具这种可能是陪着你长大的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可能就在橱柜里落灰了，然后再看到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起来很多事情，然后也会想起自己其实已经忘记了很多事情， 就那一刻其实挺内心挺复杂的。 嗯，对，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一支10年的乐队了嘛、 啊、 所以也陪伴了很多人成长，然后可能有些人成长了之后也会忘了我们，所以这句话其实是挺扎心的、 哎。我并没有刻意的等到这一句起来的时候推起来哦，正好就请不要遗忘。是， 对对对。 还有拿起 CD 听这首歌，听这首让你感动的歌吧。 嗯， 我最近也在想，就是 最近一首让我感动的歌会是哪一首？你能记得哪一首？ 可以是这首吗？ 可以啊。 对，确实，但是也是因为我们平时现在可能很多人不会叫 CD， 是因为根本就除了用电脑的话，没有什么机会来放 CD 这个东西了。 很多歌手也说不做 CD 的，因为做 CD 就是砸钱嘛，然后也并没有任何的一个效果。 对，像我们做 CD 的时候，我要去到比如在一个小村里的一个工厂，然后要去盯着它怎么印啊，怎么染啊，然后怎么压盘这些东西。但是各方面因为是自己独立的乐队嘛，然后也不会做很多，所以成本也很高，然后要从头到尾要看着这些东西。但实际上知道其实它就是一个实体的东西，是一个其实也不会大卖呀或者什么的。但是巡演的时候很多歌迷很在意这个东西，因为在签售的时候大家可以留下一个东西，这个其实可能就是对于巡演的乐队来说 CD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载体吧。 我是有 CD 情节的人， 是吧？ 对，我出国去玩的话经常会去 CD 店，然后买一些就很冷门的没听过的，我会买回家在家里面听，而且我也会有把这个 CD 摆在那个 CD 架上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包括现在听歌的话，我也是习惯性的放 CD， 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完整的听下来。我觉得这样的习惯好像在慢慢的消失当中。 对，可能开车的朋友们还有机会用 CD 然后来听，因为有很多 CD 它是有设置的，就它这个其实一张专辑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什么，然后它可能有 intro 有 outro， 然后那整个其实是在表达一个一贯性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大家用这种 APP 来听的话，很多可能听几句切了啊，或者听一首啊推荐的这种，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整个专辑想表达的东西。所以其实还是 CD 对我们创作者来说是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载体。 哎，在这里真的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比如说刚才周周说的，你要开车路上你也懒得去找什么歌单的话，你就直接把一张你最近喜欢 CD 从头到尾的听完。你可以体会到他的每一首歌曲排序背后的那些东西。 对，但一定要听这种乐队专辑，不要去听那什么发烧碟。 好，这是我们刚才唱到的《不负情人》这首歌曲，接下来再给大家哪一首歌，我们就随着感觉走吧，好不好？ 行，放啥我唱啥。哎，还是我 放啥你唱啥。 那个下一首我们来一个新世界。 新世界， 对。 好，那这首歌我们还是先唱吧，唱完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哦，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约定的地方，刻下。 讲真，我第一次认识纸人听到的歌就是这首《新世界》 啊，是吧？ 对，当时听完感觉就是莫名的有一种快乐，然后有一种自信的感觉，就那一刻觉得好像干什么事都能成这样的一个样子，就像是打歌名一样打开一个新世界的一个大门嘛。 对，就是给大家力量吧，然后比较热血，然后希望能给大家打打气的这种感觉。 好像纸人的歌曲普遍都是比较给大家热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比较励志 啊。是因为你们本身是这样的，还是你们渴望这样的？ 可能本身我性格里就比较阳光一点，然后比较元气，所以就是音乐做的也是比较积极向上，这种感觉比较正能量。 我记得你看歌词当中有这样一句说，胆小的自己变得无所畏惧，就是周正每次给人营造出来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阳光的一个女孩，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和畏惧的这个事情。 对， 你实际上是一个 实际上会有反差，就是实际上确实有那种无所畏惧的时候，就是比较热爱运动啊，比较阳光啊，比较尤其是在演出的现场的时候的状态，但是其实私下是还挺胆小的。就是 你胆小点在哪里？是害羞还是胆小这两件事？ 也害羞也胆小，就是比如怕黑、怕鬼、怕外星人。虽然我在天文馆工作，但是其实我从小还挺害怕这种，对，就是外星的东西也觉得挺可怕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看看外星来长什么样，是不是？ 对对对， 要长得巨帅巨美 那一样，对，肯定是另外一个审美系统。 那你觉得《水星物语》当中的那个外星人？ 我没看那个，但我知道他 不算外星，他从海底世界来的嘛。 对，但他肯定长得也不是我们觉得比较好看的那种类型吧。 类型就会让你觉得害怕哈。 对，他就比较动物系一点了，也有点害怕。 OK。纸人乐队当然是摇滚歌曲的哈，你从小就喜欢摇滚吗？ 不是，是上大学的时候吧，才开始接触一些摇滚乐之类的。 好像女孩喜欢摇滚的，要么就是天天皮衣、短发、特别酷那型的。像你这种还挺可爱、娘娘的女生倒是不多哎。 平时很少有人说我娘，可能今天这个整个 就营造给人美美的感觉嘛，对吧？啊， 也没有美美，我，但确实是就是经常会有人说那个我不像一个那种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摇滚乐手，我也没有那些就是滴哩哒啦的 特别酷的那些东西，对。 对，就是穿一个白毛衣这种风格吧，就肯定也不太。 对，但是我觉得演出的时候应该还是比较摇滚的。 你喜欢摇滚的是他的表达还是他的？ 其实还是音乐风格上吧，就我觉得比较直接，尤其我们最早期的时候是那种很校园的，很比较朋克一点的那种风格吧，也是因为当时只能做相对比较简单一点的这种，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种很直接很冲劲儿的东西比较喜欢。 嗯，所有的乐队好像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相对来说也变化一些，纸人乐队刚才我们也说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对， 在听不负情日的时候，刚才我们听到的还相对来说是比较躁一点的版本的。 对，是一个比较，其实也是很慢歌的版本，但是 跟那个版本的话，它就相对来说再躁一点了嘛。 对对对，它后来还是有这种吉他失真起来嘛，从第二个主歌开始。但是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完全是木琴的，很温馨、很治愈的那种版本了。 但是整体好像就发生了那么一点点的变化了哈。 对，那个版本就很轻快，这个可能是听起来更有一些情绪吧，在里面。 是上了年纪以后就开始慢慢的喜欢慢一点的了。 对，是，其实是，就是因为我们也不是那种职业的乐队，大家从小也不是学这些的，所以很多东西要一点一点的积累，可能是积累到了现在可以驾驭一些比较慢的那种音乐的风格了。 哦，你觉得慢的反而更难驾驭是吧？ 对对，就是就像劲歌热舞的话，其实它对什么唱功啊，或者你弹的东西有一点小的错误也分不出来。但慢歌的话，像这首歌，就是哪儿稍微呲一点，或者是有一点小问题就很明显。所以其实慢还挺难的，现在其实是我们渐渐的对自己要求更高一点，想试一试这种能不能做。 那听起来是曾经对于自己的演唱的技术上并不是很自信的一个状态。 对，我就因为确实也不是学习这个，然后这方面我一直觉得是需要好好提高的一个地方。 你是从小特别爱唱歌的女孩吗？ 不是。 不是啊。 对，就从小很害羞那种，就是属于班里唱歌声音最小的那个。 哦，那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你突然间的改变了？ 其实是不敢在人前唱吧。其实小的时候，比如那时候去上课外班啊、奥赛什么的，那些比那个考试是什么上课啊什么的，我爸爸会让我，就是他骑自行车，我在前两上，然后他就会唱一些他那个年代的歌，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唱，什么就那种很把根留住那种歌，然后我就也跟着一起唱的也挺开心的。但是人很多的时候就不好意思。 那你第一次在人前表现是什么时候？ 大学的，应该是大学的时候的校园歌手大赛吧。 按理来说你应该是没有胆量去报名参加的呀。 所以我是以乐队的形式参加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纸人乐队当时的就等于大家帮我做一个伴奏那种感觉。那时候因为我还不会， 但是那个时候这个乐队等于并没有成立起来。 算是有了，就是那个时候，对对，刚刚开始有，还没有原创，然后就是唱翻唱的歌，或者就参加比赛嘛，因为要选大家听过的歌这种，所以没有他们几个在的话，我可能也是不敢唱，所以是胆小的自己变得无所畏惧，是因为身边还有其他的伙伴。 那次比赛怎么样成绩？ 就是十佳歌手，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成绩了。 可是十佳对于当时自己而言，应该已经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了吧？ 对对对，能就是通过什么初赛、复赛，然后能够在大家的面前唱歌，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那是比赛之后，大家决定说我们就做纸人乐队，开始坚持下去了。 对，就是比赛，因为当时要一起排练嘛，然后一开始只是像一个卡拉 OK 军团似的，那时候还没有成立乐队，但是就是排了一次练之后，他们就觉得我们可以一起试一试做自己的音乐。 哎，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感觉在台上的时候？ 其实当时演得非常不好，是因为在大学里很多设备就是给 不够专业哈， 对，给摇滚乐那种很复杂的东西是做不到的。我基本上是在清唱，然后再加上自己也不知道唱到哪儿去了的那种。然后但是大家可能在台上都很开心，放得很开，所以可能能变成十佳乐手，主要是十佳歌手是因为台风的那个加成吧，我觉得。 可能是那一届选手的素养都太差。 对，这么说对吧？反正确实是，我觉得 好很多故事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小段休息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挑战新歌声，等会儿见。 他 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四晚上8:30，欢迎光临，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纸儿乐队的主唱，非常可爱的 JoJo。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地982。当然更加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和听到了。刚才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JoJo关于纸乐队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直接唱歌给大家听好不好？ 好， 下面带哪首歌曲？ Stay 吧， 带 Stay 这首歌曲、好，说来就来。 却才是永远，要学会怎样的坚强，才能对你不再想念，要变得怎样的倔强，才能对你不再留恋，要拥有怎样的力量，才能够顶得下时间，要经历怎样的成长，才能对回忆说再见，我不要说再见。 怎么样，是不是很嗨？现场演唱的 Stay。 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忽略了大家哈，看一下底下的评论，火柴小柱还有还有长江以及范特西，很多朋友都在说喜欢 JoJo Live， JoJo 最棒，JoJo最好看。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因为毕竟不是歌手，也没有巡演过哈，我还一直挺好奇巡演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的。 巡演其实是非常苦中作乐的一件事。 苦中作乐是苦在前。 还是挺苦的，因为一天一个城市嘛，然后如果是南方的话好一点，因为高铁有一些还挺近的，可能一两个小时，然后如果是北方，比如我们之前东北走四站的话，每一站都要几个小时，很辛苦。 为什么要一天一个城市，不可以两天还可以玩一天？ 因为就是平时大家看演出肯定就是五六日，尤其是周六， 对， 然后你出去一圈肯定有各种成本预算，然后我们因为也是独立乐队，都要自己来承担这些 啊，这些全部是自己承担。 对，从时间成本上，从真正花费的这个成本上来说，都是就是一次能走越多越好。对，就即使周中我们有时候也会比如十天走九站，这种苦损也是有的。 十天九站，那其实因为大家在路上嘛，你的身体状态也会随着不同城市的气温呀，然后湿度啊，会发生些许的变化。 对，然后尤其有的时候休息不好，因为有一些要节省这个住宿的成本，可能晚上要坐一宿绿皮火车这种，然后第二天就会非常辛苦，就会觉得嗓子很难受。 妈呀，绿皮火车好久没有坐过了。 对，我们坐过那种没有字头的火车，我也是，对，想一想还是挺难的，马上要巡演了，压力很大。 没有自头火车，我印象当中好像火车当中还有股味儿 啊。对对 对吧，就是那个绿皮火车特有的味道。 对，尤其中途上火车，可能你根本没有挤到属于你的位置，然后就也挤不过去了。 你还是硬座啊？ 就是如果是就是两个城市白天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是硬座，就是 我的天哪， 晚上的话呢就是睡一宿那种。对，睡一宿的那个比较辛苦，一个是气味，一个是大家此起彼伏的那个呼噜。 那就这么苦的路途结束了，到了那个城市之后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样的感觉？是就燃起来了吗？还是 也没有，就是属于路上也就顾不上洗漱那种。到一个城市我们要先去叫什么，先排，也不叫，就是彩排，因为你要跟整个的调试啊，然后要跟调音师和灯光师来对很多东西，很多歌要先走一遍，所以那个也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那个时候其实状态还是很颓废的，就是直到演出的前一刻尽量把自己调整成一个打鸡血的状态。 我的天哪，听起来很累。比如说早上才到，到了以后把东西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 对， 赶紧就去排练。 对，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没有休息的时间，如果是前一天是晚，就是坐一宿火车，第二天又是坐一宿火车的话，可能我们都没有住宿，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哈尔滨就是九个小时，在那个城市只有九个小时，所以也没有休息的地方，就在场地稍微休息一下。 我的天哪，然后排练完赶紧就化妆，就准备晚上的演出了。 对，就他们可能还不用化妆，我还得稍微涂脂抹粉什么的，也是比他们还要多了一个工序。 那是大幕一拉开，第一首歌一唱完之后，你瞬间就不一样了吗？还是 对，要把基本上要是在演出的前20分钟我们要热身，来热手啊，或者是来开嗓，然后来找到一个在演出的状态。然后 热身就跟我们一样开合跳30个。 比如鼓手的话，他会拿一个鼓垫，然后自己在腿上双跳，各种就是活手腕嘛。然后我们弹琴的话可能就要就是手腕了，放松放松。包括我们演出因为比较热血比较燃系的那种，我们在台上还有一些蹦蹦跳跳的，所以也要先抻抻筋压压腿。对， 这样三个小时再下来的话，整个人都彻底的虚掉了吧。 对，因为演出可能也得演个20首歌这种，还比较还挺累的。他们经常比如说大家喊安可还得演，所以 重点是我觉得纸儿的歌吧，你唱一首两首还可以，唱多了以后真的挺累的，每首歌都是能量非常满的。 对，所以也要出现一些慢歌或者轻松的治愈的歌，这样也我可以稍微喘息一下。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对对，也很重要。 好，刚才我们听到 Stay， 接下来再带来哪首歌曲给大家？ 嗯，再带来一首翅膀吧。 嗯，翅膀，直接把这首歌曲呈现给各位，记得锁定视频直播哟，翅膀。 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彻底嗨起来了哈，我看肢体动作也跟着配合起来了。你在舞台上一般是特别嗨的一个状态吧？ 对，在舞台上是那个就是全身都运动的那种风格。 你会有排练舞蹈这样的一个？ 那倒没有，但是可能乐队会有一些比如大家一起在哪里蹦一下之类的，会有这种，但是舞蹈我完全不行，身体非常不协调。 刚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看网友们的评论，比如说乌坤655这位朋友说好美，米饭是你爸这位朋友说呢很惭愧，最初看纸人纯粹是被主唱美色吸引。 看来现在不是了，现在不是最初了。 哎，这样的夸奖其实也是很值得开心的哈。 也可以 就。就是被美色所吸引。 对。 然后发现人家歌曲都好好听。嗯、翅膀这首歌曲，你翅膀对于你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对张韶涵而言隐形的翅膀。 啊，对，这首歌其实也是十年了，是我们最初的时候最早的一首歌，然后经历了几个版本，也是我们可能传唱最多的一首歌吧。 嗯。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特别希望能再超越这首歌，有更多的好听的歌的一个存在。 好几个版本。 对，就是可能乐队嘛会一开始有一个 demo， 然后会排练的时候有一个版本，然后演出的时候可能会再调整。像看刚才有一个地方不是空了一下吗？ 是。 对，现场的时候是我想说多长时间话，然后我吉他起来然后我唱，然后这个版本我就得等一下这个 伴奏。很可爱，大家看视频的话应该能看小手数了一下。 对， 好， 大概数了一下发现还是有一点偏差。对、哎、所以其实就是可能自己就是现场演奏弹琴什么的压力反而小一点，听伴奏压力非常大、嗯、所以我不是刚才也在空气吉他的状态，我看你在空气鼓，所以我在空气吉他。 是的，我现在全程都在空气鼓。哎，因为很多乐队在现场演唱的时候会追求一个现场完全不同的版本，你们每次现场的时候都是会有固定的歌曲不一样的版本，还是说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给歌迷互动的一些地方、 啊、 一个是有一些歌词是给他们唱的、 啊、 还有一些就是大家一起就是有一些是只有他们唱的歌词，有一些是我们一起唱的歌词，有一些是需要大家做一些动作的配合。 这种默契是大家慢慢形成的还是 其实有的时候是演出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自发的也给了我们一些灵感，有些就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会做一些设计、 嗯、 因为大家就是演出的时候还是希望歌迷也能跟着一起玩起来嘛，这样比较有意思一点、 那有没有碰到过就是设计到给歌迷去唱的那个部分然后突然间在冷场了？ 对，有的时候比如拍手的东西啊什么可能设计的比较复杂了、有时候会难一点什么的，所以现在也是一再调整一些、让大家就是老少皆宜跟着一起开心开心这种、 但我觉得这也就是现场的一个乐趣点在，它但凡出现的种种状况、之后你回想的话都是那一场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对， 说到老少皆宜啊，你们的歌迷组成部分是非常的丰富的是吗？ 对，因为一开始原来的时候有在电视上有乐队的比赛什么的、 啊、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吸引了一些就是那个确实看电视的群众嘛，就是年龄是跨度很大的、 啊、 然后有很多很小的小朋友那时候可能才小学，然后现在就说是看听着我的歌长大的，然后我也只能说自己是一个童星，也挺不好意思的。然后平时的话因为听摇滚乐还是相对年轻的人多一点，所以也会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受众，所以可能确实是巡演的时候会有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他们在后面，然后前面有一些热血的小少年们在一起蹦跶，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你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是会看底下大家的一个反应呢，还是你会目视遥远的远方？ 我属于会跟大家做这眼神交流的，我就会到处看。对， 好的，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翅膀》这首歌曲。今天时间的关系，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了哈。下面我们就带给大家《未完结》这首歌曲，好不好？ 对， 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未完结。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的跟我们互动哦，你们的互动我们都可以看到。《未完结》继续的欢迎 JoJo。收看方式再跟大家提示一下，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看到。这首未完结目前还没有读出来，让我们稍事调整一下哈，来给我们一点时间。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未完结这首歌曲呢，目前我们还是读不出来， 接下来完结不了了， 换一首歌曲吧。 好的， 这首歌曲呢很可爱，我们就只唱歌就好。来，小丸子来了。完全不一样的画风，突然间的切换到这首小丸子。OK， 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看大家在讨论起来说，你们离开上海之后，上海也已经连续下两周雨了。 对，我们因为上周是在江南那边巡演，是上海、苏州还有无锡，然后也是赶上了大雨。 妈呀，那你行程就更…… 对，尤其无锡那一站，因为确实是雨天的话，就是会影响票房，所以非常希望那个不赶上雨天和雪天。但是我们走了之后，南方就开始下雪了，没赶上雪还好。 那雨和雪更怕哪个？ 更怕雪，因为雪对交通的更影响吧。我们在长春的时候赶上大雪了，所以他们高速封路了，很多从周边城市来的人就没有办法过来了。 长春现在已经很冷了吧？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对，是很冷。然后，尤其有哈尔滨更冷，那个时候就完全是零下的，就是这个状态。 哎，不同城市巡演，大家的状态是不是也不一样？ 对。然后其实主要还是在想，比如东北菜码特别大，所以就很期待。然后南方的话吃比较精致一点，然后就会起早一点吃早饭。所以在武汉肯定要吃早饭。 所以接下来要去哪儿吃饭了？ 接下来的话是去广东。 广东， 对，深圳、广州和南宁，所以还挺期待的。就是 太好吃了呀！ 对，一直有午茶喝的一个地方。 早茶也好吃，宵夜也好吃。 对， 哎。 哎，所以你期待的更多的是一个吃啊。 对，可能这三站回来又要胖一圈。 不同城市会有歌曲上的变化吗？ 嗯，也会有，因为我们有一些歌迷他们会跟站，跟很多站， 嗯， 所以就是最好不让他们看到完全一样的歌单嘛。然后我们歌也还算比较多，所以可以每一站用不同的歌单来那个给他们不一样的感受。 嗯，要去广州了，有没有广东话歌曲啊？ 啊，那还真没有，我只可能会学学打招呼那种，好高兴的 say nay 这种。 哦，很棒哎，很不错，很不错。好吧，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只能唱到这里了，但是很辛苦了，下班以后还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刚才也说到了，明天就要出发了。 嗯 嗯，明天去哪一站？ 明天是深圳，然后对、嗯，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在北京看到大家。我们是明年3月23号在北京糖果。 嗯，如果这个周末有朋友去深圳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纸人乐队的现场。如果今天听到的歌曲你喜欢的话，赶紧标记一下，下次那个北京站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嗨起来唱起来。 对，北京站应该会唱的更多的歌，应该就是全歌单这种。 嗯。好嘞，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感谢JoJo做客，谢谢，辛苦了，很好听。 谢谢。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泽华，感谢大家啦，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咱们不见不散，拜拜。